会上，网络安全和法治治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子议题也受到了极高的关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的法律问题已经逐渐和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教授。朱老师你好。 大家好。 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包括今天哈，也是这个红色预警单双号限行，好多人也是说打车比较困难，而且像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手机上的一些终端打车的 APP 来求助。那刚刚呢，我们说了这个网络安全和法治是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子议题，但这个话题呢，一说出来，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或许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他们可能也会想，我也就上上网，看个新闻，搜个消息，那互联网法治这事儿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朱教授您呢，对这个领域是有一个比较持续的关注和研究的，您觉得互联网法治和我们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关系有多大呢？咱们也可以举举例子和大家来聊聊。 好，这个首先是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了哈。咱们中国的网民数将近7亿人，是人数最多的，可以说互联网已经进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从互联网加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用网络可不绝对不仅仅是看看美剧啊，或者上上网啊，不是这么简单哈。我们互联网可以干好多事情，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高婷讲的这个互联网加交通。那互联网加交通呢，现在摆在前面的就是可能是专车或者是拼车。可能是包括喝完酒之后叫的这个光那个 代驾， 可能都跟互联网有关系哈。另外一方面呢，像前段时间我们提到这个互联网加医疗，对不对？其实我们生活之中呢，各个的传统上的这些行业都跟互联网有相互的关系。只不过呢，有的呢我们直接体会到了，比如说我用手机叫个车啊，车就来了。那有的呢我们可能没有体会到，比如说我们使用的这些东西很多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呀，这些中国的这些制造呢有很大的智慧在里面，我们提出来了叫中国制造2025，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就在于互联网加工业4.0这个技术在里面变革，不再是这种纯粹是劳动密集型的这种产业了，而是变得很智慧，通过互联网去协调的这种产业。所以这个互联网跟我们生活其实已经结合在一起来了。那么跟法治来说的话，那更重要了哈。 这一块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我用就用嘛，淘宝买东西嘛，然后拿这个手机的这些软件打车嘛，它跟法律有多大的关系？这个法律又跟我自己的生活又有多大的关系？ 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用互联网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个消费者啊，用户。那用户是不是有权益啊？有的权益您知道，有的权益您不知道，对不对？那么很多的这个用户使用协议中写得很清楚，但有一些人解释不了，或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了怎么办呢？如果是传统事情的话呢，那么好解决，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说得比较清楚了。那么就是新的东西出来之后，老百姓该怎么办呢？这就是互联网法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 淘宝购物， 比如说滴滴叫车这样的叫车平台。以前呀，如果是出租车司机带着你出了问题之后的话，那么司机肯定要承担责任，公司要承担责任。那么现在平台，我们说这个租车公司，包括私家车主和乘客之间多了一方哈，我们说的四方协议到底是应该怎么承担责任？所以说这个问题， 各方之间到底是法律上的一个什么关系？权利和责任到底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再比如说刚才你讲的淘宝平台。现在这个平台上一旦买到假货怎么办呢？或者在平台上一旦被别人欺诈了，搞钓鱼网站，发现上错了网了，密码都丢了，钱没有了，怎么办呢？这些问题是可以说是10年以前我们都不曾遇见的新问题。法律的规定呢，又有滞后性，立法也有滞后性，怎么办呢？就需要大家来共同面对，共同研究。 刚刚您也提到了，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互联网加其实已经是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不管你是注意到了还是没注意到了。其实说实话，我相信在我们节目的听友当中，应该就会有在互联网上听节目，而不是传统的举着收音机或者是在车里边来听我们节目的了。那这样的一种希望有这个效果啊。那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呢，刚才朱教授也提到了，那么互联网的法治其实已经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的联系了在一起，不管你是有意注意到了还是无意注意到了，你作为互联网的一个用户，你 就应该有自己的权益，有自己的责任在这其中。 嗯、是的。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也是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关注到的一个互联网的在生活当中的应用，互联网加的一个和很多人关系密切的一点，就像刚才我说到的，这雾霾天你伸手打车其实已经不太好打了。那在刚刚我们也提到的这个专车的合法和非法之争，是不是也是作为互联网法治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那朱教授对这一块是一直有持续的关注。 嗯，这个可能不单纯是互联网加交通这个专车方面的东西哈， 嗯， 可能在各个领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互联网加可能在别的地方又叫工业4.0革命。 嗯， 为什么叫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就是在变革，就是在变革什么呢？一方面呢，变革以前的旧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旧的陈旧的观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变革以前的利益，这个利益集团，因为旧的利益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影子。 旧的技术带来旧的利益团体， 对， 旧的利益团体它要保持自己的利益既得。 对，它一个是既得利益者，另外一个是它的观念上转变不过来。 嗯， 观念上转变不过来的大部分是这些政府的行政的这种思维在里面。同时呢，咱们说还有一些具有的固有的这些那个利益集团啊，利益团体在后面。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次工业革命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它的过程呢，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大家都呼吁举手表决同意，好，大家开始变，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挺过来了，那么就很快会赢得新生啊。但如果挺不过来，很可能会阻碍这个经济的发展，就是这样。你刚才讲的这个互联网加啊，我们说法治哈，互联网加的法治可能不一定非得是面面俱到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互联网包括互联网加出来，离我们时间实在是太快了，时间很短。我们没有办法放在一个 来势汹汹， 对，来势汹汹哈，在这个风口上，风吹起来了，往哪儿落，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在这里面提出来一个观点，叫战略性的模糊。 战略性模糊。 战略性的模糊，就是说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刻意的保持一定的模糊。这个是我们总结了欧洲的一些国家发展互联网的弯路上一个经验。比如说哈，你想。19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告诉你生没生出来， 就算我生出来了吧。 好多人都听众可能都那时候还没有来到世界上，更不知道有互联网，对不对？ 嗯。 80年代的时候，但是欧洲人呢，特别是德国人呢，已经开始研究这个在互联网上的人的信息保护问题了。 嗯。 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问题了，这么研究对不对？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呢，美国人就没有这样做。美国人保持了一种战略性模糊，他认为数据个人信息一定跟互联网的发展有密切相关，在这块儿我们不做太多的规定，只是做一个补位性或红线性的规定即可。但是欧洲人没有这样做，一直到95年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刚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呢，那个时候欧洲已经出台了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它保护的体系特别好，结果怎么样？整个的这个欧洲的个人信息保护阻碍了欧洲的互联网发展。啊，也就是法律阻碍了互联网的发展，它的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没有保持一种战略性的模糊，而美国做到了，而中国做到了，所以我们现在互联网发展这么快，世界前20大的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占10家，美国占10家，欧洲、日本、韩国1家都没有，根源就在于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说跟互联网法相关立法的时候，我突出第一点，最重要的就要保持一种战略性的模糊，看不清楚的东西，把握不准的东西，让子弹飞一会儿， 嗯， 让市场去决定，让老百姓自己去决定。第二点呢，我觉得要做一种补位性的规定，比如说刚才咱们讲的这种新的情况，法律确实没有规定的，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侵害了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法律必须毫无顾忌的，应该马上的把这个补位性的规定给放到里面，比如说制定一个新的法律，再比如说对一些旧的法律进行修改。 比如说专车，我们曾经也讨论过，现在这种专车相关的立法也是正在进行当中，这算是一种补位性的规定吗？ 这个不，绝对不是补位性的立法。专车的这个立法呢，我个人觉得，如果它的补位性的立法不应该体现在行政法规上，它的补位性的立法更多的应该体现在民事责任上。 而现在的这个立法的角度还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规定的。 对，这个就不属于补位性的立法了，这个属于，我觉得不属于战略性的模糊。所以在个别的地方搞一些战略性的模糊，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好处，而不是没有坏处。 所以在这儿我还想请朱教授跟大家来相对详细的说一下，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补位性的规定，它和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一些行政上的规定和管理，它的区别点 根本的区别点在什么地方？ 行政上的一些管理呢，我们说的大部分叫，为什么叫行政呢？行政管理嘛，它一般都是从资格主体上认定，从入门门槛上规定，从行为准则上来确定。也就是说，有一个简单的话来讲吧，就市场行为中越少的政府行政行为越好。市场呢，说包括政府在内，在这个市场中，政府都跟我们老百姓是一样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啊。只有建立了这种市场关系呢，只有建立了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呢，这个市场才会好，才会真正的把这个决定权交到社会公众手中。但是如果刚才现在讲了，如果用这个行政的法规来处理一些东西的话，就有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就是马上现在还没出来这个草案，这个专车的这个规定，他曾经既然规定了什么呢？一个专车在一个地方市级的地方的这个县的这个市场份额不得占有这个支配性地位，他甚至连市场份额实现的支配都已经规定好了。那么一个企业干得再好，你也不能超过百分之多少，那其他的市场空白由谁来填补呢？这个就是不违反市场规律的。所以说咱们中国好多产业，你会总结个规律哈，发展的特别好的时候啊，实际上政府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出台东西，但是出台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呢，最好是需要的是补位型的规定。比如说消费者权益被侵害了怎么办，出来事故之后平台到底承担什么责任，这个是没有规定的，但这个不应该由行政法规来规定，这个必须得由民事法律来规定，通过判例的方式，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做出。另外一个是呢，行政法规需要做什么呢？需要做的是红线性规定，就哪些雷区你是不能碰的啊，比如说个人信息搜集，你没有建立好了这个相互的相关的这个安全措施，你能随便搜集大量用户的信息吗？这是不可以的。再比如说你能不能不上保险就在路上跑啊，也不行啊。再比如说这个驾驶员的身份到底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有没有个性犯罪记录啊，有没有个酗酒史，有没有个吸毒史，这些东西我觉得国家应该管，这补位性的红线性的规定应该管。但是具体的一些什么车能够进来啊，只要符合年检的车怎么不可以啊， 多少年报废啊， 对啊，这个是营运车辆嘛，对不对？到底换不换营运车辆啊，这不属于共享经济啊。所以说我们看那个乌镇习大大这次讲话中提到了互联互通共享共治，这共享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共享经济， 嗯， 就是共享经济。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其实就从专车的这个立法啊，它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在互联网立法、互联网法治这个领域其实是有挺多对矛盾的。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到底监管责任和这个用户体验和责任追究之间怎么来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刚才您说到了您的观点呢是说用补位性的规定来填补这一块，来构建一个平衡。那么在互联网的法治这个领域，其实应该是存在着几对不同的矛盾，这几对不同的矛盾之间应该是尽力找到它和现实社会的一个结合点，求得一个平衡，是吧？ 是，这个我还引用那个总书记的话哈，他在乌镇中讲话中我觉得讲得特别好，我们反复学习了好多遍哈。其中他讲到一块，就是说这个互联网是虚拟的，但 是 呢，运 行 互联网 的 主体是现实的，所以他后面说了，这个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哈，这个实际就是第一对矛盾，就是这个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哈，这个我们现在研究的是虚拟财产，研究的虚拟人格啊，所以我在学术上研究，喜欢说虚拟人格是现实生活中人格利益的延伸。在越来越发展的趋势，就是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分离感是越来越强的，也就是虚拟世界中存在的一些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包括一些名誉利益、隐私利益，跟现实生活人实际上没有必然关系。 没有必然关系 、我们说的这是学理上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认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像说的那个红线性规定和补位性规定，必须要把现实和虚拟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呢？如果没有了这个纽带的话，那么互联网诚信，我们说互联网的这种治理可能就化为泡影啊。所以总书记这句话说的并不是说网上的所有行为跟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的主体都是这种密切，就是这种那个同一性，不是说这个意思，而是说呢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呢是网上行为的一个承担者，责任的承担者，出了问题之后这个能有个溯源哈。现实生活的法律同样适用于网络，说的是这层意思。这是第一对矛盾。第一对矛盾呢，目前为止呢，我们解决的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次修法，再看看刑法修正案9，再看看网络侵权司法解释，就是2014年出的，2013年两高还出了司法解释，也就是最近些年的这个相关的修法立法草案也好，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关系给打破了。我们以前讲到2005年的时候，这个公司法修订的时候说刺破公司的面纱，要揭开公司的面纱，因为公司总拿自己的有限责任来规避责任。那么现在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之后就刺开了互联网的面纱，刺开了这个平台技术性中立的面纱，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出了问题之后，我能知道找谁要承担责任。那么在网上这个谣言这么多的时候，网络诈骗这么多，不知道你受不了，我这两天又收到了各种短信啊，诈骗啊，钓鱼网站，每天都在经历。 这也是曾经我们节目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主要内容，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对，我觉得还是处罚力度太轻了， 犯罪成本非常的低廉。 对，而且很多是在境外。对，所以这个又说到我们第二对矛盾。第二对矛盾呢，就是这个网络主权啊和这个叫共享共治啊，这么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 我们说这个总书记这次在四个基本原则中，第一个提到了就是网络上是有主权的，是有主权的。但是虽然有主权，但是呢，我们要说这整个互联网，总书记说是个地球村，所有人都在一起共同生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互联网主权实际是统一在一起的啊。大家记得当年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过四项基本原则，那个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有实力我说的算，你得听我的，我让你来，你来了之后这个会议是我主持，你得听我的，要不然我不给你援助，要不然我制裁你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往不是一个平等之间的交往，所以说呢，联合国的宪章中明文的规定有相关的规定哈，国与国之间应该是互相尊重主权，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既然现实生活中是尊重主权的，那么在互联网上也是这样啊。所以总书记第一条就提到了互联网主权的问题。那么既然尊重互联网主权，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开展所有的这种互联互通这种合作，也就是说你到我家来哈，假如说你的公司开到我家来，那首先你要尊重我，在我是我家主人的这个地位，然后呢你要遵守我家里面的家规。 嗯 啊，你能不能到我家来按你家的意思啊，这不尊重我呀，这就是不尊重主权。 我家是拖鞋进门还是说上炕盘腿儿？ 对， 这是要客随主便， 不能看客人很有钱或客人很牛到我家来就想他怎么就怎么样，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是一对矛盾。现在我们说总书记把这个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来之后，其中已经差不多解决了，这就是我们的底线，这就是我们的要求啊。如果再有的话，这个再有矛盾的话，就是互联网上的这种技术中立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实际是个重要的矛盾，就是用户权益保护和平台的技术中立性。因为所有的平台都说自己只是个信息提供者， 嗯， 我不承担责任，特别是互联网加。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Uber， 前几年前段时间我去看那个 Uber 主页上说，我们只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只做信息提供者。 嗯， 啊， 这是他的口号。 这是他的口号，但是现在看可能不行啊，可能不行。你还要承担这个我们说这个承运人的责任，不然的话，这个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司机赔不了了，平台难道不承担责任吗？那你从中抽份子，你能不承担责任吗？这不行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的话，可能会牺牲一部分的平台的中立性、技术中立性原则，这是牺牲掉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心里都知道，平台承担了他不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个不应当， 不应当就是我只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啊，我只提供信息，出了问题你们两个人之间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技术创新时候它的一个出发点和本意，但是在实际的应用当中会遇到问题。 基于这个平台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后面出来了叫避风港规则和红旗规则。 嗯， 但是现在看的话，如果平台不承担责任的话，互联网加发展就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一旦出了问题，消费者找谁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在平衡我们的技术发展和效率之间，我们找到一个点。但是现在好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用这个保险责任去填补它。 嗯， 比如说像滴滴在上海这个新政里面，一个滴滴的这个出来这个出租车，据我所知它的保险额高达500万人民币啊。从第三者慢慢从这个我们说这个人身伤害到财产损失， 都有完全的这种保单，比传统的出租车保的特别多，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可能这个平台的这个责任被保险责任给冲淡了一些。 嗯，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这个矛盾可能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特别是里面有保险责任在里面简化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所以互联网中可能发展中有好多这种矛盾， 嗯， 都归类到差不多这几类。哎，还有一个矛盾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就是信息安全和互联网发展。啊，我们都知道现在真是方便哈，一上网之后，所有的信息在我家自己的电脑上都留在那儿，是吧？ 嗯， 一送货，只要我一点送餐，里面哎都记录好了，直接肯德基、麦当劳就送我家里边去了哈，或者是在美团叫的一些外卖什么就送到家里边。他怎么知道？因为每次都输入啊，不需要，因为你的信息在他那个地方，是吧？那这就出来一个问题，这信息如果他给卖了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也现在是并不少见的。 这是对你个人的侵害，比如说对你个人的知道你在哪儿了，你叫什么名字，那倒无所谓，是不是？但是对我的银行账号呢？ 也不好说无所谓，但有风险啊。 你知道了，你如果搞研究还行，你要是给我发广告，我勉强，我讨厌，是不是啊？但是你要是通过我的信息针对到我的个人的话，给我散布一些东西，比如说。再比如说偷了你的钱包， 嗯， 网上支付哈，把你钱转移了，这就很可怕了。这对个人来说，但对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子，是不是啊？现在我们就有一个观念叫互联网军备竞赛，对不对？很多人是利用这个互联网的优势，互联网技术输出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暴恐信息啊，好影响国家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这么一些行为啊，都在互联网上出现，这些都是信息安全问题。 嗯，在网络在电影上，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大片的构想当中哈，黑客通过这个电脑的攻击，可以直接指挥某一个核国家直接的核导弹发射，看起来是非常之恐怖的事情，但现实当中存在这种风险。 当然存在啊，而且听那个黑客，就比如拿北京来说，黑客很容易就是攻击一个城市的红绿灯，可以吧？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其实这个远程攻击都可以达到的。 嗯， 所以这个其实互联网世界你会觉得一个很玄妙的世界，意义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这种发展的机会，特别的自由而且特别好，同时另外一方面危险也同样存在。 嗯，那非常感谢朱老师刚才跟我们介绍了互联网法治当中存在的几对主要的矛盾。其实说到互联网法治，它本身存在的这些矛盾呢，不同的专家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关于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到底要不要法治，还是让它成为一片法外之地，其实世界各国的主流观点呢，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那么在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来和您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在和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安全与发展，互联网法治如何来平衡。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教授。朱教授你好。 嗯，大家好。 刚刚呢，朱教授介绍了互联网法治当中哈存在的几对矛盾，而我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其实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当中，到底要不要法治，世界各国的主流观点 点经历过一个变化。19年前，网络自由主义者巴洛曾经公开发表虚拟空间独立宣言，声称网络空间永远不需要受法律的制裁。而互联网创始人之一的戴维·克拉克曾经也表示过，我们拒绝国王、总统和投票表决，我们只相信多数人的意见和运作法则。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互联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这种观点在众多国家被证明是难以行得通的。那现在各个互联网使用的主要国家哈，还是回到了法治治理的轨道上来。那也想请朱教授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些互联网大国、互联网强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还存在着哪些主要分歧呢？ 分歧主要几个方面哈。主要还是说大陆法和英美法之间的差别。像咱们国家为主呢，就是这个以立法为主哈、啊，以这个修法立法为主。但是像美国等一些地方呢，就是它英美法吧，它以判例为主。 嗯 啊，比如说最开始这个有个入侵的这个黑客入侵的互联网的这么一个案子，法官懵了呀，以前没有过这种，怎么入侵，这算什么呀？怎么看判例的？后来他很创造性的认为，入侵互联网就相当于入侵不动产。 嗯， 他以入侵不动产的这个东西来进行判例哈，但是有了这个判决之后，那么后面入侵网站呢，在美国都认为是入侵不动产，所以说就是这种两种不同的体系，两种不同的思路，你说哪个好？我个人认为哈，中国的这种像大陆法的这种一般性条款啊，这种这个由法律明文修法，这样更有利于法律的执行的统一性， 嗯， 不容易同案不同判。但美国的那种呢，英美那种呢，它是判例法也很好，很形象。而且呢，每一种判决呢，可以说都很灵活，类型化做得特别好，所以说这两种各有差别。再一种呢，就像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中国这方面呢，很可能就是像跟美国有点像哈，是个人信息以自由为原则的，以自由权为基础的，而欧洲那边是以个人尊严、人格尊严为基础的，所以它的保护特别的严格。它跟美国，像欧盟跟美国之间还有个安全港协议啊、 嗯， 就是包括这个个人信息流动，它都有严格的规定。但这样的话，一方面是保障了用户的权益，另外一方面确实不利于大数据的发展。 嗯，那么刚刚也是了解了一个世界各国现在法治治理的一些主要的差异化。那说了回到大家更关心就是咱们中国嘛，咱们中国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更适应我国国情的互联网法治呢？ 啊，我觉得几句话哈，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一种战略性的模糊哈，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补位性的规定，第三呢要把底线做好。 这个底线， 这底线卢部长可以看一看这个中央网信办的这个他提出来这个我觉得挺好，叫七条底线，就是信息传播的几条底线。但是这个技术发展的底线在哪儿呢？比如说道德的底线，就是互联网道德的底线在哪儿呢？平台的底线在哪儿呢？这个没具体的规定，所以说我觉得还做一些底线性的规定。 嗯，其实我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一次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哈，就在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也是有这样的几句话在应该说是在网络中和现实当中大家也都是在来说，就是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其实从三个层面，从管理者和这个网络的运营者以及咱们网络的使用者这几个方面都是携起手来，让互联网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这样，我相信在法治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我们每一个互联网的用户，每一个互联网的使用者，才能够最终的从互联网当中更多的来受益。好，非常感谢朱威教授来到我们的《警法在线》节目，同时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稍后的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会了。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谁将获得北京榜样称号，颁奖典礼即将举行，详情请关注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共同期待。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